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 商圈热门坐标，拥有七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雷阵雨天气，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2-3。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知名医生，急诊科女超人于英，今天做客我们节目，欢迎于英。 大家好，我是于大夫。 做客的还有400位总编辑严瑞，严总编。 大家好，我是严瑞。 那么今天哈，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全科诊所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能为我们患者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其实也是通过急诊科女超人于英职业上的发展变化哈，来让我们了解一个医生。 者如何完成从低维到高维的自我突破，从医生品牌到行业资源、商业运营，复合型医生有怎样的初心和耐力？请关急诊科女超人于英，400位总编辑严瑞和您聊一聊急诊科女超人和她的全科诊所。 语音，您是因为在微博上成为知名医生的，您的微博的名字叫做急诊科女超人。 嗯，对，急诊科女超人。 也确实是网络世界里的大 V 哈，您开始就是跟网友分享自己工作中、生活中的趣事哈，悲催的事，但是您豁达的个性、辛辣的语言。辞职这个消息就有了爆炸性的效果。 嗯， 当时有很多议论，有人说是不是在协和待不下去了， 嗯， 不得不走的。 你有多大能力就得接受多大的背后的诋毁，或者说接受质疑。 嗯， 这个没有什么，否则的话我也不可能顺利的走到今天。如果是因为这些口水就 都不算很长啊。 嗯，其实这个事情怎么去理解，就是说如果按原来的体制内找到一份协和医院的工作，你就可能干到人不断的自我迭代自我更新的一个过程。我从2013年6月份辞职之后呢，先去台湾学习了三个月，回来之后跟美中银河医疗集团如果从创业的主轴线上来说，其实一直没有变，就是想做一个有温度的接地气的诊所。 嗯，所以您对全科诊所的这个考量和青睐 它的语言体系其实和很多的就是医生这个职业的人差异非常大。 嗯， 他有他专业的东西，但是他跟你去讲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专业。 新 CEO 2017年9月开启个人创业之旅，打造连锁的社区诊所水岸幼林，目前余英创办的首家面积定为单位的医疗模式。400位总编辑严瑞曾任英才杂志社副社长，媒体从业17年，连续10年打造中国年度管理大会等顶级财经活动。2016年加入品图集团，并创建400位医疗健康产业新媒体。400位核心要素，生产原创深度内容的产业新媒体。 从疾病种类和范围上来说，他其实应该是目前为止中国整个社会上下最好的全科医生。但是呢，从疾病预防和家庭管理上来说，急诊科医生是非常欠缺的。 所以您辞职时候说过那个话，如果只做一个急诊医生的话，从30岁干到60岁，永远可能都在 急诊科医生，再往后就是炮灰。 那现在您的认知有变化吗？ 嗯，我现在的认知是觉得整个社会政策也包括底层这么多的医生，基层这么多的医生都在往全科往自己独立职业方向去发展。那中国其实整体来说这个分层的其实很大一定的程度上还取决于基层的医疗它怎么去完善， 就是在不同的医疗体系里面每个医生可能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时正是爆发期的时候，您怎么回看这一段？是借助互联网实现了自我成长吗？还是说那只不过是手段之一？ 我觉得是瞎猫碰着死耗子，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在急诊科是非常艰苦的，或者说混沌的一种状态，就每天非常非常累。然后呢，自己的性格依旧是这样，正好当时新浪微博刚刚兴起，我觉得是自己找到了一个情绪的发泄口，当时还限制140个字。我就觉得那对我来说，本身我也是个文学女青年，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初中的时候参加过诗社写过诗，所以呢就是 我觉得短文章说明一件事情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嗯， 可能就赶巧了。 严总编，您怎么看？现在要是想推广医生自我的品牌，是不是就有了一定的难度？ 嗯，首先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的这个 IP 怎么去塑造，你得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定位。刚才于大夫全科女超人。先是有这个， 嗯， 他并不是说那个粉丝就是天天讲故事讲段子就能来的， 嗯， 他还是要从他的专业技能是核心，那个东西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然后再过程这个成本会高太多，所以呢，但是今天我们反过来看，你个人的 IP 能有多大的建树，能有多大的作为，可能它会反过来变成一个限制。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于大夫，他其实他的这个品牌之后，他今天要转化成一个团队的品牌，甚至是一个公司的品牌，这件事情是更重要，就是在这个阶段上，可能，医生的 IP 要转化成一个公司、一个组织的一个IP， 这一点就很重要了。 嗯，于大夫在一开始创业哈，辞职从体制内出去的时候，也是收到了很多橄榄枝的吧？递给您橄榄枝的，是不是也是看到了您 的？所谓的一个高管或者是一个员工，一定是一件又好又不好的事情。 嗯， 那对国有企业来说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比较的难以去协调，但是对很多私企来说，本身就需要在社会上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所以在我刚刚辞职的时候，的确， 嗯， 我可以说绝大部分我的粉丝数也好，他们找了我。那如果有一天我的 IP 没有了，那可能我的价值就不多了。所以我决定还是应该做自己的路， 嗯， 把自己的那个职业理想和规划做出来，那才是永恒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橄榄枝。 嗯，那您的个人品牌要想转化为一个医疗的品牌，这中间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吧？ 非常难。本身我觉得医疗这个事情它不适合打广告。 嗯， 我不适合在微博里面吹自己，哎呀，服务了多少个病人，然后我的病人对我满意度有多少高。另外，我这人其实挺挑剔的， 嗯， 我觉得我的团队如果影响力，平台才是持久的，才能吸引更好的医生来进驻。 从医生个人品牌到一个医疗的平台，这其实确实是中 很多，因为他本身的个人 IP 在行业里面这种影响力要比很多人大很多。我们看的经常会谈论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行业里面大的人能够聚拢在一起， 嗯， 这件事其实是蛮重要的。 嗯， 所以嗯，不管怎么说，带 IP 的就是有这样的先天的一个资源的优势。 是， 而且 对， 那我也看到云在微博上发出了这个招贤令哈， 嗯， 在招聘更多的团队来加盟您现在这个诊所， 嗯， 是吗？ 嗯，是的，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嗯，人员进到我的团队，其次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诊所和幼龄医疗这个概念的一个露出，放在前面别人刷我主页的时候肯定会去看一眼标志，这样的话将来在起名的时候不会去重复。那幼龄其实比较有意思，是保佑邻居的意思， 哦，保佑邻居， 字面上来说，然后它的英文呢就是谐音 U-Link， 就是把你一起链接在这个平台上，这个 U-Link 其实是针对医生来说的 哦， 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会整合很多的医生去为我们的邻居提供贴心的服务， 嗯， 就是这意思。 听起来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然后有社区医疗概念，在家门口下。 接地气，所以叫邻居的。 对，哎呀，我也希望有这样的邻居。其实您去台湾考察全科诊所的时候，我之后听过您在会议上的一个分享。 意见领袖， 对， 既是知识精英，也服务患者，缔结了足够的信任哈。 医生先天就带有这种信任的这种属性。 然后您还要做个人品牌，会不会太艰难、太复合？ 这就是所谓的医疗，你从线上到线下最困难的一点。对我个人来说，我一直倡导的循证医学，一直倡导的无害原则，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啪啪的。但如果要是说我坚持循成长期，那我们选择哪一块？那对我个人来说，我当然愿意选择后面，但就意味着我们整个团队会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找一份工作收入也不是问题，我做自媒体发发广告收入更不是问题了。那问题就在于我出来以后的价值仅仅是为了挣钱吗？肯定不是。我们团队说的，我们一定要想长远的社会价值，而不是眼前的那些经济价值。 哎呀，所以我觉得医生创业者，我对他们的钦佩在于，他们首先要把社会 求着他去看病，对吧？ 对。 出来之后呢，他要主动去服务别人，这里面的这种心理上的落差，首先是一个很艰难的要一个调试的过程，商业化的运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所以就是于姐姐们现在开始撸起袖子来自己要去干，这是被迫的， 对， 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听过很多所能够有长远的发展乃至实现经济效益的一个前提， 这个话两说。比如说我们最近真的是社会鼓励医生自己出来自主择业，自己去办医，然后呢我从年初开始大大小小参加的诊所会至少有七八个，整个会场上的氛围就发现底层的或者基层的医生开诊所热情高涨，恨不得上面一呼底下就摆印。所以呢，最近在丁香园的一次诊所大会上，其实我是给大家泼冷水的。程度包括能够让你揪心那个程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所以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其实我是不太建议那种打鸡血式的鼓动医生 事情。你和专业的医生在一起，然后跟患者家属共同决策，你也可控。但是涉及到一个商业模式，那要对接的网络涉及到的资源就真的是太复杂了。 一个是资源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你从一个很专业很局限的一个医院的角落里面，你要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工商、税务、环评，周围的居委会、社区，还有所谓的地段的监察甚至安全检查委员会， 那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你去维护，这只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你的市场，你的病人从哪里来，你不能说往诊所一坐病人自然就来了， 那是协和。 对，都是单兵作战。你想中医的时候，一个人那个药囊走天下，一个中医自己开始在一个诊室里面就可以独立执业了。到了西医也是，当到专举的，但事实上你一旦要自己出来独立职业之后，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嗯，那所以对于现在哈，医生离职创办私人诊所比较风起云涌的这个现象哈，也有人称为诊所潮。 嗯， 严总编你怎么看这个商业模式和它的后劲儿，和它现在面临的困难和压力？ 专业最近他本来就是专业里面的人，其实理论上来说他们是最好转化成这个角色的，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群体里面真的是凤毛麟角才能转化，而且很多时候还取决于先天的这种性格的，包括还有后天的知识结构调整的问题。所以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我们有学专业医疗专业的专业服务的，那还要有学这个医疗市场化的医疗商业化的，一定要跟上它才有配套的。所以不然的话，你真的让把医生要逼成超人，那就是整个社会会有更大的问题了。 嗯， 对，而且你还让大批的优秀医生 中哈，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是来自于找钱还是要省钱？ 省钱，无论你找多少钱一定要省钱。这个事情怎么去理解，就是因为我自己出身是医生嘛，而且是最苦的急诊科医生，我们每花在筹建诊所上的一分钱也好，都得是将来医生辛辛苦苦看病人挣回来。所以我们在建诊所的过程当中，保证环保，保证通风，保证光线的前提下，能从简一切从简。包括这次在丁香园大会上面，我就提出来为什么要把诊所建得这么豪华，中国的诊所的豪华程度已经为本钱。这样的话你很有可能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就跑偏了，就奔着赶紧挣钱去。所以我就说从简，能省钱的地方一定要省，我们甚至省到了这个程度。比如说我们要买一个东西，我说你算一算啊 ，AB 两个方案，两个方案差20000块钱。如果我们一个医生看一个， 那么抠门的医生，然后做了他的全科诊所，这个全科诊所究竟是怎么样的理念？我们现在医改之后哈，医疗资源下沉，有很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在提供家庭医生这样的服务，那么会不会形成正面的竞争和冲突？节目的下半段，全科诊所水岸幼林首席执行官、急诊科女超人于英和400位总编辑严瑞来跟您聊聊急诊科女超人和她的全科诊所。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价，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 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 为人民。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失去了方向。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偏南风23。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和明天午后的雷阵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比较不利，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 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呢，我们邀请全科诊所水岸佑林首席执行官、急诊科女超人于英和四百位总编辑严瑞来跟您聊聊。 如何完成从低维到高维的自我突破？从医生品牌到行业资源、商业运营，复合型医生有怎样的初心和耐力？政策利好基层医疗，一位急诊科医生的全科诊所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全科诊所水岸佑林首席执行官、急诊科女超人于英、四百位总编辑严瑞，和您聊一聊急诊科女超人和她的全科诊所。 其实很多听众对于全科医生、全科诊所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哈。这几年北京市都在进一步推动医疗卫生工作。身边在社区里就能享受到比较好的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那么于英于大夫，您是用自有资金社会资本办医来做一个全科诊所，那这跟政府投入的公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什么差异呢？ 北京其实是外来人口挺多的这么一个城市，在北京的五环周边有大批新建的楼盘，这些新建的楼盘大概有一半左右的人口可能都是外地流经或者是获得北京户口的这么一些人群。那我们再看这个区域当中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站，很多的时候呢，在建楼盘的时候配套有了服务站，但是服务站里面医生他来源还是困难，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全科医生其实培养速度还是慢，就算是老社区当中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的问题、常见病急诊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咨询的问题都是得不到满足的。我们打的就是服务的一个户。和家庭人员真正的建档，我们每个月要做一次随访，然后呢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在线的付费的医疗咨询，因为我们的医生对你的家庭很了解了，所以你的一些健康问题如果你不方便来诊所，你可以随时在线上提问，我们的医生呢就利用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回答。如果真的需要到线下来就诊，就把这个病人引流到我们的诊所，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线上到线下，线下看完病之后再回到线上去复诊，大量的节约了病人的时间，而且这个满意度会很好。也就是说我们是想把真正的家庭医疗服务做到实处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您刚开业呀？ 服务概念那两周吧，我们就卖了150个家庭会员，就是说老百姓的响应程度还是很高的。 一个社区诊所其实它服务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么它从商业模式来考量的话，盈亏平衡点啊，或者是尽快的盈利啊，这个还是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 一定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因为否则的话它不符合医疗的本质了。 对呀、 它是一个长期建设的一个过程。首先在这里面商业模式是一定要建立在市场需求之上的，没有凭空建一个商业模式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市场的需求是明显的是存在的，但是你怎么我们是有这个需求，但是 信任的建立，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就是现在只要老百姓家里面有人有病了，不管他是大病小病，甚至输液，他也宁可要跑到大医院去输液。他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在北京市里面，我所知道在北京市很多社区输个液，那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也不用是一个社会性质的私人诊所的性质的，这个跨度是更难的，所以它一定是需要一个长期建设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像社会办医跑得更快，就是它一定会主动的去为这个社区三公里五公里之内的这些居民提供主动性的这种服务。有这个投入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谈商业模式完整不完整或者是盈利的问题。但是盈利的问题，我相信像医生去主导去办这些医疗机构，他们心里是很有数的，到底他那个盈利水平会是什么样的，他的盈利模式应该怎么扣，他们心里其实蛮有数的。 啊，那于大夫您心里的这个算盘是怎么打？ 两边都是非常粗的铁链，中间是一根铁丝连接起来的。我就说医疗当中最容易破坏也是最难建立的这一环就是信任。说白了，这也是我个人的 IP 和可能会是一个专业医生的 IP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是一个社会现象 IP， 就是当时一样非常平等，这个概念和包括这个感觉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也在每次的讲课当中跟我的医生也好，跟底下的听众也好，我就特别强调信任两个字。这个信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一方面你要跟他们平等，另外一方面你不要去嘲笑病人这个不懂那个不懂，怎么说这么蠢的话，你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们并没有。第三个，你要整观，就是纵观整个社会，他是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医疗和健康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在里面。可能国家在某些方面做的也不是很到位，比如说全民的科普，我们能够看到香港也好，台湾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教育这个市场或者培育这个市场，这也是你的信任在很缓慢的过程当中建立起来的。至于这个盈利性，其实你只要会 Excel 表格，你就能算得出来。你构成比例是多少，每年的增幅是多少，这也是很好算的。这两个一弄不就算出来当天的营业额吗？在线的咨询部分还有一些其他的医疗服务部分，比如说体检也好，在线咨询付费也好，它是属于一个补充，你不能作为主营业务。那你的成本也很简单，房租在三年左右，这个指的是盈亏平衡，指的是你的收入和你当天的支出持平。你的早期投资收回来基本上都是在五年左右，当然这指的是正规诊所，不正规诊所我们就不提了，三个月就收回成本了。 您刚才说的是你那个测算方式哈，但是在医疗中，特别是基层医疗哈，大部分的付费是由医保来完成的，所以您作为一个全科诊所，即便是自己是社会办医，但是也要努力的加入医保吗？ 是这样，这个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跟政府对接，再去了解一些政策。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你换一个思路，我们每一个人医保每年的起付金额应该是1800块。服务好的，不耽误我太多的时间的这么一个医疗机构去解决我的基础疾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尤其在一线城市当中节奏特别快，那每个人其实不太可能请一天的假去看一个发烧 小病哈。 对，那这样的话就会对我们这样的诊所的生存有个很大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服务的主力人群服务对象是90后和80后期的这些人，他们对付费采购一些服务已经形成了天然的这种习惯。他不像我们以前，像我的父母辈，你让他们自己掏钱看病简直是难上天了，恨不得买个 VC 感冒。 诊所还是有消费群体的。 嗯，那反正我自己作为一个80后，我是这样哈，就是我如果能在网上直接买到药，我就不愿意去药店，我要能在药店买到。 然后特别嘈杂，气味也不好闻，厕所简直没法下脚， 嗯， 所以你肯定不会去。 还有一个时间成本嘛，大家都在算嘛，时间成本也要去折算成我们的财务成本嘛。 嗯， 趁大寒再一测体温，正常了，回去了。 哎，但是您刚才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理念，就是我们医保的起付线是1800。您都没有想过在一个患者身上挣够超过1800的钱吗？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社会办医，他们光通过网络吸引一个患者到店，预先 所以这才是我们提出的家庭服务概念的一个初衷。我们其实现在在摸索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你们全家的健康如果全部包到我们这个诊所，大概一年的花费是多少？那我们的医生主动去提供服务，你的结余部分是我们的盈利部分。其实有一个类保险的概念，但这个东西必须经过长期的摸索，有充分的数据才能去做。 嗯， 所以我们早期不可能说你有1800的起付线，你在我这看个病，怎么也得花你1799，你才甘心，我才甘心。不要忘了，患者是聪明的，客户都是聪明的。 嗯， 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一次两次行得通，三次四次别人对你不信任了，所以又回到最原始的一个问题。 内承担经营的压力以及建立信任，你需要花费的心力啊，耐力啊。对于经营一个诊所来说，你是不是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嗯，那肯定的，投入肯定非常操心劳命。然后呢，我们再说到一个获客成本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互联网早期完全是靠烧钱， 嗯， 去吸引。要选址建诊所了，当天就有几个住在那边的居民主动的给我发微博的私信。我们加了微信之后呢，他说我们有一个居民群，没什么钱， 嗯， 但是呢有了这个群体之后，我们一方面在这里面直播我们的诊所进展，另外一方面呢让他觉得，哎呀，果然于大夫和他的团队非常的接地气，不像别的医生高高在上爱答不理的。另外呢在里面就是付费的咨询，让他们知道医生是有价值的，不是白来的。 嗯，在英国哈，全科诊所的这种模式其实是由政府付费的， 嗯， 对吧，就是一个诊所一个医生，你管理多少病人，多少家庭，那么按这个人头先要付给你一定的诊疗费用。 对， 嗯，未来我们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政策突破，或者是您期待这样的政策发展吗？ 必须期待啊。均次费用是多少？ 嗯， 那公立院的门诊均次费用应该是在400-500左右， 嗯， 那我们现在的均次客单价大概是在300左右。当然这只是我们自己想的啊，但我们也希望将来医疗改革下面真正的按照你的服务品质政府来付费， 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患者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哈。 我觉得这事儿吧可能还得很长一段时间。 对，不着急，嗯，我们天生乐观。所以早期真的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是做口碑的。 干儿子更努力，亲儿子没有那么上进。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资本来投入医疗哈。促进。 我们希望如此。 一定会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调整的过程结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也需要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看到成熟市场里面它差不多就是3:7，公立可能承担30%，可能是剩下70%是在市场上，这是基本上好像大家公认这么一个比例。 所谓收入是占9%，但是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在朝阳区已经是1:1了。 对，就是，数量上面是1:1。 对，所以就说私立医疗机构可能还是存在一个小很分散，这么一个局面。 对，小而散。非公医疗，我们期待它给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和市场环境带来变化和助力哈。那资本运作中要获得利益啊，您开一个诊所，这个不管是诊所本身的成本、合规的成本、员工的期待和股东的利益，患者的利益，怎么来平衡？ 首先还是统一一下我们企业的价值观，就是做有温度的诊所。生病了再上门，这个盈利周期太漫长了，而且现在房租和人力成本逐年高升，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盈利？虽然我说不要急，会怎么去改变呢？我们变被动为主动。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家庭医疗服务？为什么要深入到家庭去了解每一个成员的健康情况？可能就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但由于我们的家庭医生对你很了解，发现你最近多饮多食多尿，体重消瘦不正常，他可能会觉得你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束之后，那这么一片场地400多平米的第一家诊所，夜间能做什么？夜间能不能做康复？能不能做理疗？能不能做运动？的理念， 不是朝九晚五了哈，不是说我必须请假才能去看到医生。 对，其实真的是一定要变，你不变是活不下去的。 从社会资本的大概它的服务半径，它周围的这个客群量，加上它可能这个东西一算就出来，它天花板就在那儿， 是的， 这个东西很明确。但是这层天花板能不能突破？健康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和你治疗一个病值多少钱？这是不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价格。怎么把健康管理、生命但是我们现在看来，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模式设计的，还有这种运作能力的， 其实 就指着于大夫。 对，因为医生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说怎么做就能做得起来的，一定是上下员工一起去努力的。第二个呢，就是从职业和或者说从盈利这个角度来说，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对吧？我可以保证你医生的专业性，但如果挣钱盈利这个事情是你 CEO 一个人的事儿，那这事儿也是做不成。所以你看做事业到在某些层面，我这个年龄出来创业，那就奔着理想去吧，等什么呢？ 好吧，一个单个诊所如果成功的话，那您的品牌复制或者规模化，下一步的计划？ 我们如果这家店的理念也好，或者模式也好，能够得到投资人早期的认可， 高的呀。 虽然北京成本高，但是从集团化管理来说，必须区域化复制连锁，才能获得一个成本管理的一个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在北京站住脚，才会考虑说去下面的二三线城市。 我觉得先不考虑这么长远，能在北京站稳脚，就已经是市场上太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 转手 太多了，小诊所 那怎么办？你现在面临的压力风险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创始人来说，首先啊，医生是天生骄傲的，这个事情肯定的，没有一个医生是允许自己失败的，但是创业这个事情就是九死一生，有一句话来说，这个事情必须允许少数人牺牲。那从少数人牺牲这个角度来说，我的承受能力和我的再生能力和我从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至少会让很多的医生去思考去反思。另外呢，哪个创业者成功者之前没有经历过低谷和经历过失败？更多的时候考验的一个 CEO 是在低峰的时候你的崛起的能力，而不是说始终在顺利的高峰上面你的辉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朋友，我认识的朋友有三个诊所做不下去了，卖，甚至还卖不掉。因为太难了这个事情。那他们也在不停地跟我说，因为他们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他们跟我说的时候，其实一方面对我来说是一种负能量，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严峻。我们医生创业太难了，说句实话。那必须我要坚持的或者说坚强的走下去，如果我都走不成功的话，可能会影响一大批医生再也不敢走出体制了。 哎呀，我觉得于大夫其实这话是说给很多创业者或者是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上要有突破的人听的哈。在职业转身的时候要需要极大的勇气哈。 对，创业是很难的事儿，创业是勇士。今天我们看就是说你创业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创业说你有一个专业技能就去创业呢，还是说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去创业？这可能会是大不一样。过去因为医生们都太傲娇了，所以他们跟外界跟这个社会的这种连接点少，过去很多人是求着他们看，所以姿态上面心态上面都有问题，他们可能不会主动的去链接很多的外部的社会资源。但是今天你看大家一个政策好了，大家都很有激情想去，但是你真正了解这个市场之后，你发现你需要很多的储备，包括社会资源。所以我还是觉得是医生想创业不管怎么样，大家先学一些东西，先去了解社会的原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不要被资本、被市场、被周围的舆论 裹挟着 推到这个市场上。 你千万不要被公立医院的现状人人求我这个现象所迷惑，一旦出来之后真是我求人人。 好吧，我们其实每个人哈都需要不断的自我突破、认知迭代和不断的成长。于大夫其实在做急诊科大夫的时候， 多的这样的悲剧产生，比如说创始人急火攻心猝死了，创始人甚至是自杀了等等。我觉得因为我毕竟是在急诊科里面工作了十几年，见多了生死，我认为是只要人活着就会有机会，人活着不是为了承接辉煌的，而是更多的时候就是一种经历，就是对周边的人负责。你就算创业失败了，你做一份工作照样养家糊口，照样能够学习自我提高。很多很多人想，哎呀，于大夫你有的是好的资源，你站在镁光灯下，你原来做过这么多的电视节目，去电台录音说话又这么顺，然后所有的会议都会请你，要把自己往死路上或者往绝路上逼，你只需要知道你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尽全力知天命。 关键于大夫做这件事儿，他先把自己的身位调低了。 对，要放下了身段是吗？这个 呢，就是我觉得医疗这个行业里面，其实你看那么多人兢兢业业在这行业里，尽管有太多怨言，但是还是离不开这个行业。其实这个行业是很迷人的一个行业，就是它真的是特别容易能够让个体的价值能得到很快的认同。你于大夫今天治好了一个人，他成就感 对， 马上就来了，马上就体现了， 跟死神搏斗然后获胜的那种成就感， 对，而且还有个特别有意思。去了解一个人，认清一个人，再说的冠冕堂皇一点，就是你自己都得到了升华。因为你觉得人性就是这样复杂的，人性就是这样就千奇百怪的， 是的， 你的包容性会越来越强。 嗯嗯，是啊，所以我们感谢现在不管怎样，政策和市场是给了医生更多的机会，也给了患者更多的选择。祝福于医生了，您的诊所， 祝福我们所有医疗行业里面的创业者。 对， 因为都不容易， 对， 我们希望更多看到成功的案例出来。 对，嗯，也祝福依旧在一线苦苦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他们也很不容易。我觉得医疗这个行业，大家真的是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提高自己，共同去走向胜利。 嗯，只要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而且除了生死，别的都不是事儿。 对，没错。 好吧，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先跟大家聊到这里。那么，感谢全科诊所水岸佑林首席执行官、急诊科女超人于英，感谢四百位总编辑严瑞， 谢 谢。 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下期共。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心灵。 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和明天午后的雷阵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比较不利，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 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千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喜欢旅行的老铁们，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今天呢是我一个人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带着大家去美丽的海岛走一走。说到海岛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打算，比如说金钱上的、路途上的、风格上的。而且我今天邀请到这位朋友是典型的爱玩的90后，他呢是非常喜欢、热衷于分享旅行的超级旅行达人疯人院。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疯人院。 对，这是我初次见到疯人院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成熟。再一聊天呢，91年刚刚，就是人生就需要不断的拓展宽度，对不对？ 也奔三了， 也奔三了吧？对啊，那个电脑能跑得动就可以嘛，对，奔四什么几几的啊。说到旅行这个职业，现在很多的 KOL 啊， 对，没错， 风格化都不一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旅行的行业的呢？ 嗯，其实是真正从事这个行业是在2016年。 那还 对，因为 两年之前，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是做一份其他的一份工作，产品经理。 哦，那不错呀。 对，然后那个是因为一次去那个去哪儿网，他们那边组织的一次那个新加坡的一个活动。 OK。 然后因为这个活动机缘巧合接触到了这个圈子 行业， 对，接触到这个行业，因为本身原先的时候只是 就是否定了之前自己所有的人生， 只是爱好，对，真的， 对不对？ 对，因为你接触到这个行业以后，你发现，哎，原来旅行这件事儿是可以成为一件工作的。 当然。 然后相对于其他那个稳定的这个状态，以我个人的一个个性来说的话，我更倾向于这种冒险刺激的，对，要不然我怎么叫疯人？ 是的，是的。哎，好多说，KOL 的名字都是一个独立的 ID 嘛？ 对，没错。 疯人院，也许我比如说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朋友会猜测，比如说跟电影有关，跟他的性格有关，大概是如此，对不对？ 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的疯人院呢，这位非常年轻的90后的大男生，要带着我和所有的听众去一个还不是经常说的地方。世界上有很多的海岛， 对， 这个地方是其中一个， 对，很小的一个， 是不是？ 对， 这个契机是什么？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地方，还是邀请你去感受回来分享的？ 是，也是一个邀请，因为本身之前的时候也听说过这个地方，因为它之前是非常非常的小众， 对啊， 也很少有进入到中国人的一个视野 啊。 那不过有一件事儿让大家所熟知，就是。那边有一个说是地球上最接近月球表面的一个地方 啊，地貌地征， 对， 是不是？ 地貌地征是非常接近月球表面的， 啊， 所以说因为这个事儿我了解到这个地方， 嗯， 但确实没有计划要去这，是正好赶上 了，机缘巧合嘛， 对，有这样一个邀请过去，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也是听到我们的这个刘逆旺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全程听着张雨生先生那首《带我去月球》，就到达了刘宁旺，对， 没错。 哎，说到那个刘宁旺，如果到达那个地方的话，因为没有朋友没有去过嘛， 对， 就是签证啊， 对， 飞行时间，跟我们稍微说说好吧？ 嗯，可以了。因为刘宁旺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就是去年的二月份之前， 17年2月份 都之前都是没有直飞的， 哦， 都需要中转，而且需要很久的一个时间， 多久？大概多久？ 之前的时候可能要超过20个小时， 20个小时， 对，就很长，很累， 嗯， 所以说去那儿的中国人 截止到2017年，整年不到8000人。 哎呦， 非常小众， 好少啊。 对，不过2017年的话，它开通了那个广州直飞那个留尼旺的一个航线嘛， 广州， 所以说人数也在陆续的多。然后他们那边旅游局这个 重视起来了， 对，也重视起来这边的中国这样一个市场。 嗯哼， 对， 嗯。 然后他这边的话，关于签证，其实是他虽然说是属于法属， 是 就是法国的一个海外属地嘛。但他是不可以使用申根签证的。 哦， 对，然后他们这边其实是有条件免签。 嗯， 就是他的条件相对来说算是容易吧，不过需要就是中国的消费者们需要有一定的破费，就是说他需要他不像自由行那样你可以去自己买机票、 酒店 啊、 机票 这些东西，因为他需要购买就是留尼旺这边认可的中国的旅行社他们一个机酒套餐， 了解了， 才可以 挂钩的。 对，让他们那些旅行社给你出这个免签证明。 明白了。 或者你去当地的就是出境后的就是入境旅行社，让他们给你有一个全套的这样一个套餐，比如说包括向导这样，让他们出证明。 了解了。 一般就是这种情况才可以免签。 是的是的。大概了解了这个签证的行程啊，这个繁复度还有去的这个过程。哎，从广州直飞到留尼旺现在多少小时啊？ 5个多小时吧。 好近啊。那我跟你讲，2017年不说8000块，45个小时吗？确定吗？一下缩短了十几个小时。 5个还是8个 啊，反正5到8个小时就好了，是吧？ 对对对，确实确实。 疯人院就是这种风格嘛，你可以自由把握它的这个节奏嘛，反正是缩短大概1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 对，缩短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2017年刚刚疯人院说8000位到访的中国游客，到2018年不止要8000了，对不对？因为全世界都在敞开怀抱迎接中国的游客。 没错， 留尼旺作为法属的那个海岛目的地也应该是这样的。 对对对， 比如说像毛里求斯啊，这些地方大家都了解，去的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留尼旺这个地方，你想大家肯定是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因为我去之前我也 没听过， 我也基本上就算是没听过。 嗯， 因为当然它身边的两个岛， 对呀、 就是上面的毛里求斯，然后旁边的这个马达加斯加， 哦， 大家都很熟悉。 是的，是的。 但是它夹在中间，又很少有人知道。但实际上来说，就海岛而言， 嗯哼， 我去过那么多海岛， 去过多少海岛？先不说说，听听看啊，有数一下，帮你数一下。 就是塞班， 塞班。 然后那个马来西亚的一些海岛，印尼的 一 些 海岛， 对，那个印尼的一众海岛、 uh-huh. 然后包括这个就是印度洋上的这个留尼旺 啊、uh-huh. 然后泰国那些然后岛，菲律宾的岛 基本都去过了 啊，就很多岛都去过 啊。你刚刚要表达的是留尼旺与众不同， 它有一些它是非常与众不同，我认为。 好，说说看，说说看。 因为从海岛而言，其实他们的体验大多数来说， 嗯哼， 基本上都是分几个方向。 好、 比如说有些海岛侧重于历史，比如塞班， 哦， 它是偏重于二战， 对 对，然后会有一些地质的一些东西，然后更多的也是休闲嘛， 嗯。 其实多数海岛都是这种主打， 是的 啊，休闲或者潜水 待着， 对、这种。然后其实它这个岛呢，就更注重于一些奇特，因为它是一个活 火山岛 哦， 然后它就会更倾向于一些地质方面的一些地质奇迹，包括户外运动，因为它被称为是印度洋上最后一个冒险岛。 哎呦，我们都玩过这个游戏啊、哦， 对，因为它。单纯的户外运动，就是在他的岛上，你就可以体验上百项， 真的 可以的。 户外运动上百项， 户外运动就是各种你能想到的所有，在他岛上都可以， 伞啊、滑呀、啊、 飞 呀、啊、 潜水 这些都有， 都全部都有。 徒步 对，有，这都是最就都是可以的，而且每一项都可以在这边体验至少一周， 一周啊， 至少一周，就是所以说我当时只去了7天， 很不够， 非常不够， 对不对？ 我回来以后就是分享了我的这个旅行经历以后嘛，有很多人也说你才去了7天， 对呀、 根本不够， 但是7天你也觉得收获很多，对不对？ 非常多， 是不是？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疯人院同学呢，也要把7天在留尼旺的感受要好好的分享一下 啊。对， 其实我也去过几个海岛，没有你那么多啊，但是我会觉得有家适合家庭的，有适合情侣的，适合一个人的， 对， 有适合团队建设的， 对。 留尼旺什么都包括在内， 绝对的， 是不是？ 对，都可以。 哇， 看你希望体验什么， 对吧？这样，比如说现在情侣呢，因为现在海岛游很受欢迎啊，越来越受大家的关注。 嗯， 那比如说情侣。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跟你的女朋友去到留尼旺，你会给她有什么安排？除了浪漫的一些部分，没了，就这些吗？还得有吧？ 对，肯定有啊。 对呀、 对啊，比如说你的就看你女朋友喜欢什么嘛。 哦， 比如 比如说你就是喜欢那种酒店的休闲， 好， 那边有很多的 风格可以选是吗？ 对，就比如说那边有三个泻湖， 哦，平静的海， 对，就是属于那种你可以在上面去体验一些水上项目， 哦， 当然你也可以去坐在沙滩上，就在那儿晒太阳， 晒晒太阳，把那神兽扔进去， 对，因为确实那边的那个水上项目还是非常丰富的，你又可以浮潜，然后又可以一些就是立式的那种冲浪滑板，包括一些那种透明的滑艇，当然这些东西就是其他滑海岛其实也会有，但是它。 但是我有一个想问您的问题，何人员，就是浮潜资源哈，因为很多朋友，比如说他不是那种超级的有什么潜水证的那帮朋友哈，玩的很初级，比如说酒店到沙滩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两分钟到达之后，就是浅海的部分有没有珊瑚？珊瑚多的话，我就在这里浮潜就很开心。刘尼旺这块资源怎么样？ 就是这三大泻湖都有这样的资源， 太棒了！ 整个下面 太棒了， 都是非常大片的一个珊瑚，包括你可以，包括你去体验那个透明滑艇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向导，只要你能听得懂英文的话， 英文 就 OK 的。 嗯， 他会给你带到每一个点，就比如说这块，这里有那个海蛇，然后这里有什么什么鱼，反正他会带你去看，因为你透过那个 透明 的那个就可以看到水下嘛。 是的， 然后他会给你介绍。 对对对 对， 那就了解到浮潜的浅海的部分的区域非常值，因为有泻湖嘛，对不对？您刚才说那个部分，我给你打断那个部分，咱们再回来。刚刚说到是，因为很多还有都有这些资源嘛。刘尼旺呢有什么不同？比如说女朋友知道浪漫的部分啊。 比如说你还可以去带到他，去看那个火山。 活火山。没有见过。 对，而且就是虽然说他。喷发的话，这个要看运气。 哦， 但它正常的时候， 谁希望真的遇到火山喷发？ 但是 也有可能， 遇到喷发了也不要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Okay。 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夏威夷那个火山，但大家不让去， 巴厘岛 政府给你封住了，因为他担心游客的安全。但刘尼旺的话完全不需要，因为他的整个那个费尔奈斯火山。它就是有50多万年的历史嘛，这个岛的形成其实跟它息息相关嘛， 有关系。 然后到达以后，然后它需要一个徒步，简单的徒步，时间不是特别长，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吧。 哦，可以。 然后就是你可以慢慢悠悠的走过去，然后走过去以后，那边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个一个环形的，类似于环形的一个山谷，一个断崖 啊。 大概有几十米高吧，然后中间是那个费尔奈斯火山的大的火山口。 哦， 然后即便是喷发了，它也不可能流到这个崖顶。 了解的， 你可以站着在这儿 下去了。 对，你可以， 对对， 你就可以站在这上面观察。所以说，每当喷发的时候，都是当地人很，就是一部分人，就是游客啊，他们就会过来这边去看。 哦， 对， 哎，就是比如说你这次也许没有遇到哈，就是以往的经验，比如说肯定有当地的地接朋友接待你， 对， 他们会介绍，就比如说他们那个喷发的这个频率。是有没有统计呢？这些年， 基本上一年会有2到3次。 哦， 然后 有季节性吗？ 哦，这个还没 有，没 有 那 个、这个没有， okay， 这个真没有。 Okay， 1到2， 这有季节性的话，地质专家 对。对，2到3次。 对，然后2007年的时候是最大的一次。 哦， 当时喷了一个月。 一个月 每天天空都是红色的，就是那种火红。 哇，那就一半含水，一半火焰。 对， 非常奇特。就是火山岛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夏威夷，也可以喷发火山。 对， 也可以有这样的观摩项目。 对， 其实我们会看到，如果是在一个海岛，又有火山，又有雨林，又有丰富的海上体验活动，又有香。我看到一个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数字，不是说那个以经典的徒步线路闻名吗？我们这个小编告诉我说，徒步的全程一般说9公里、90公里，900公里啊。 它这个 好多地貌。 对。对，非常 多。你有没有走过这些？比如说， 走过其中一些，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属于火山喷发形成的各种地貌， 对对对， 包括那个有一些什么熔岩公路， 熔岩公路， 包括一些对，包括一些 开车吗？熔岩公路可以的， 因为它中间的道路是给你清出来的， 旁边， 但两边全是那个逛每个年份的熔岩， 全都是冒险岛的各种关卡， 它是就是成那种就像彩虹，就不是彩虹，就是像那种。有阶段性、阶梯性的那种，就是每这块是1991年，下一段可能1993年、94年，而且每一段都不一样，很漂亮。然后徒步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是，就是刘尼旺有三大冰斗， 冰什么？ 冰斗。 冰斗。 对，哦、冰斗。 嗯、 啊，虽然叫冰斗，但是没有冰啊，因为这是一个就是算热带岛嘛。 好的。 然后整个留尼旺这个岛，相当于被这个冰斗一分为二。 哦。 然后就是冰斗外是一个世界，冰斗内是一个世界。 好神奇。 它主要的徒步就集中在冰斗内。 冰斗内。 对。 嗯。 然后冰斗外的部分呢，实际上就是咱们所说这个、咱们现代社会现代文明。 啊、 哦。然后冰斗内就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这样一个地方。 自然的部分。 对，但是是有人的、嗯、 哦， 里面是有人的， 哎、 然后 是有人居住的吧？留尼旺， 对对对对，然后是政府为就是承认他们这种存在的形式， 嗯， 而且包括三大冰斗里面的马法特冰斗，那个冰斗是只能徒步进的。 哦，马法特冰斗， 对，马法特冰斗是只能徒步进的， 嗯， 然后当地人的话在里面，其实甚至很多人一辈子虽然是个海岛，一辈子没有见过海，很多 没出来过， 对，没出来过， 哎呦，我的天哪， 对。 他们这辈子活得够纯真的，不出来呀、啊。 对，他们在里面其实是很欢乐，虽然说没有网。 哦，对 对, 对。 但是 有电嘛、哎，但是大家就一起晚上，比如说去。 是的。 还有个小酒吧。 就跟原始生活差不多。还有酒吧呢。 有酒吧，就会有他们当地人在那儿载歌载舞。 城市量贬值是不是？就是什么三大冰斗是吧？ 对、啊，三大冰斗。然后。 刚刚你说是徒步的解锁方式，还有一个是。是不是还有直升机？ 对，有直升机。对，因为还有就是冰斗有一些地方， 嗯， 是你就是徒步来说的话，它很难走到， 达不到。 对，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很难，就是可能世界上有也是极少数的人可以达到，所以说更多的是依靠这种直升机的这种环岛的一些服务。 哦， 他会带你去，比如说参观那个其他的那几个冰斗， 嗯哼， 然后你可以观赏整个，就是从一个空中的视角去俯瞰这个世界。 嗯， 因为你像我们就 KOL 来说的话，我们自己有那个无人机， 是的， 可以用这个无人机 去拍摄， 捕捉一些特别视角，比如说这个火山的这个喷的这个状态， 啊啊啊啊， 可以用无人机去捕捉到。但你正常人就看不到， 是的，是的， 对吧？然后所以说 那些没有无人机的朋友嘛， 对，而且你就是，即便我们有无人机， 嗯， 我们真正从这个上帝视角去看这个， 也不一样 ，真的完全不一样，那种震撼。尤其是当时我们去那个另外一个就萨拉季冰斗的时候， 嗯， 就是通过这个直升机去萨拉季冰斗的时候， 嗯， 整个那个无人那个飞机那个直升飞机就会穿过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就是一个山崖的一个中间， 拍大片似的， 真的就跟大片一样。然后对，然后而且它会就是来回的，就是贴着那个壁去转弯啊， 炫技嘛，故意逗你们。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他们那边有一个就是铁壁深渊瀑布， 哎呦， 那个瀑布 还有很多瀑布，是不是？ 对， 哦， 这个岛也叫一个瀑布岛，就是 铁壁深渊瀑布。 对，哦，对，铁壁深渊瀑布， 啊， 然后整个那个它是在一个。山崖包起来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整个瀑布面积其实很大，然后那个山崖也巨高，然后你从飞机上去，尤其是飞机从上往下俯冲去看那个瀑布的时候，非常震撼。 啊，那个用语言不是很好形容， 啊，对，用语言真的很难形 容。那个直升飞机肯定是的， 嗯， 可以坐几位的直升飞机？一个直升飞机拉几个人呢？ 一般来说的话，算上就是那个机长的话， 啊， 一般是可以坐。五个人，对， 它的飞行高度应该不是很高，是不是？ 嗯，不算 几千米，也就 达不到几百米，对，上千米， 对啊。然后你比如说在瀑布，你不是从高处往下走吗？ 对， 肯定是开着窗户吧？ 啊， 不能开吗？ 直升飞机当然不能开， 不能开窗户吗？ 当然不能开。 我觉得几百米可以开窗户那种感觉， 不 行的啊， 不 行的哦。我以为 上千米， 对，上千米的 不能开窗户。 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在留尼旺，刚刚我们的疯人院介绍的这个岛屿，相当多元的一个海岛生活。 啊，对，没错。 因为他去过很多的岛屿，东南亚、马来西亚、南印度洋、北太平洋，全部都去过之后，你会觉得。留尼旺还让他有特别多的依赖，还有特别多的新鲜点的爆发，我觉得是特别难得的事情。刚刚说的，城市的亮点有很多，我们不是按照攻略来的，我们就是通过我那些一开始的提问，让我们的疯人院呢可以非常详细，也是了解我的路数之后， 嗯， 下面呢它有很多可以去分享的地方。 对，没错。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瀑布王国，刚刚是观瀑布， 对， 你不能直接不能光看它呀，你得去玩耍细瀑，对不对？ 是， 怎么去玩耍这个瀑布？下面呢会告诉各位。还有就是泻湖里除了浮潜，还有很多的运动啊，水上项目， 没错， 对吧？我想问一下，项目呢结束之前。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安全的事情嘛，大家会 对 提倡日程， 嗯，没错。 在留尼旺这个地方，有没有橡胶船这样的比较剧烈的海上运动？有吗？ 嗯，其实也有 是吧？ 也有，对、 哦， 都有。 你有没有体验过相声传？我体验过一次，差点给我甩没了。你 没有， 好剧烈那个运动。你不要觉得大家如果没有坐过香蕉船的话，你会觉得香蕉船嘛，不就是听上去很简单？ 对，其实不是。 不是的，你要穿上救生衣，然后那个开船的那个船员还要跟你开玩笑，不把你甩到海里，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对，他们每一个其实玩这种运动的，他们都很任性， 是的 吗？他们都愿意给带你去玩一些花活。 当然了，还有留尼旺这个地方法属的海岛，是不是可以尝试到法餐的味道？到底他那个食货吃货？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什么？其实我们的疯人院也在这个提纲里写到是吃货的天堂 啊， 到底怎么天堂？我们吃货要求多了，对不对？ 是。 之前有很多吃货，不同等级的吃货， 没错。 啊、到底下半段还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奉献给大家？我们今天的好朋友是来自于去哪儿网的超级的 KOL 哈，就是因为这有一个团队，对不对？ 对， 叫做明星什么来着？叫做。我忘记了，去哪儿网有一个这样的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对，聪明旅行家，对对对，有很多的 KOL， 我们节目也会跟他们取得相当多的联系，让这些在路上的旅行达人们来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刚刚分享的目的地。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Darkness breathing hope of new life. Now I live through you and you through me, enchanting. I pray in my heart that this dream never ends. I see me through your eyes, breathing new life, flying high. Your love shines the light into paradise. So I offer my life as a sacrifice. I live through your love. You teach me how to see all that's beautiful. My senses touch your world I've never pictured. My heart that this world never ends. I see me through your eyes, breathing new life, flying high. Your love shines the way into paradise.

型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旅行爱好者以及旅行达人们继续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我呢其实就是一个角色呀，就是天天带着大家在广播里神游啊。带着我神游的呢，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到场的嘉宾。其实每一位到场的嘉宾都是身经百战，去了世界很多的地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达人90后的大男生疯人院，欢迎。 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疯人院。 您昨天刚刚参加一期视频节目，刚一开始录的时候，各位观众朋友们，就是 对， 事情非常的繁忙啊，来一趟不容易哈。留尼旺也算是个小众的海岛了哈。 嗯，没错。 项目单如果是想去一个海岛了解的话，也是刚刚揭开一层层面纱，里面有很多的内容要跟我们分享。 打开方式非常多， 对吧？请你打开第一种方式。 对， 有请。 那个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下留尼旺的这个瀑布吧。 瀑布， 对，因为瀑布它这边的话，大小瀑布就据不完全统计的话，大概有300多个， 300多个， 对对，包括一些瀑布群。 哦， 对，然后其中一些比较知名的，比如说那个新娘头沙瀑布， 新娘头沙瀑布， 这个是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就是搬到封面的一个瀑布， 新娘头沙， 对，也是他们这边瀑布的一个代表作。 这个肯定有寓意啊！ 对，没错，这里面其实是有个故事。 什么故事不好说出来，可以说吗？ 故事可以说，可以说。 好， 因为它这边的话，就是原先的话，据说啊，这个真实度咱们暂且不谈， 反正 是 有人 是他们法，但是是他们法属留尼旺这边当地一直在流传的一个故事，就说原先有一个富家的一个小姐 哦， 然后当时呢，他们家里是来了一个海外的这样一个奴隶， 嗯。 然后因为这个海外这个奴隶呢，他一直就是就是从海外来嘛，也见识过很多外面的世界，而这个小姐她从来没有出过家门，也不了解外面这个世界，就被她这种渴望自由的这种吸引到了。但是这种往往这种 门当户不对 的这种感情不会被家人所认可。 是的， 最后呢她就被迫要嫁给一个就是跟她差不多家庭的这样一个男的。就在结婚的当天呢，他就是不想去嫁给他，然后就跟这个他爱深爱这个小伙子一起去私奔了。然后就在那个新疆头沙瀑布那个位置就去一起殉情了。然后从他殉情的这个地方呢，就化作了一个瀑布，就像一个婚纱的那个头盖的那个形状一样。 嗯， 所以说被叫新娘头纱瀑布，然后 也就这个意思，这个新娘头纱一定要让他去给揭开，对不对？ 而且法国人还有一个迷信， 莫迷信， 就是来到这个瀑布前，如果是情侣的身份来到这个瀑布前， 怎么呢？ 一定要亲吻， 接吻， 接吻，对，一定要接吻，然后可以就是代表着两个人对彼此爱情的一个忠贞， 哎，很有意义啊， 对对对，所以说你到那个瀑布的时候就会 亲一亲嘛，对不对？ 就会看到 很多恋人。都在亲接吻，对不对？ 就有很多人就是情侣的身份看到的话，他们就会亲，因为法国人对这种事情， 对对对， 很正常。 是的，是的，他们 动不动就会接吻 一下，对对，表示友好啊，等都会有的哈。 对他们贴面嘛，就比如问候也是贴面嘛。 新娘婚纱瀑布， 新娘的头纱 啊，婚纱头纱瀑布啊， 新娘的头纱， 这是其中一个哈。 对，这是其中一个。 它是不是很高啊，还是宽的那种？ 嗯，它是很高，而且面积很广。很宽的那种， okay， 对， 也算是大的瀑布之一。 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也是一个当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点。 这是观赏型的， 对， 有没有感受型的？ 有感受型的，有感受的。里面有一个瀑布名字也很有意思， 里面 叫大家来， 大家来， 对，大家来、 ，Come on 的意思。 不是，他那个字儿虽然不用那么写，就是来是草字头下面加一个来。 哦，那个来 啊，对， 阿来 家也是那个力加一个口的那个家。 大家来。 OK， 但中国人听了感觉很有意思， 是 音译、就是音译过来就。 那我们都来了怎么办呢？那我们都过去了。 然后来了以后，其实这个瀑布分两部分。 哦， 一部分就是其实像那个新加坡一样，它具有观赏性。 是， 有一些就是去那个留尼旺这边是南部旅行的时候会去经过这个岛，就经过这个瀑布，会看一下。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去这个瀑布下面去体验。然后当然我就是这个体验者之一。 你是怎么体验的？是泛舟还是深水还是被瀑布冲？ 其实是溯溪 啊， 对， 溯溪。 但是这个溯溪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最开始听向导说要就是溯溪的时候，我以为就很简单啊，就是沿着小溪边淌淌水、徒徒步， 对 吧？ 啊， 这可能是大家心目中的一个溯溪的一个， 穿个专业的溯溪鞋， 对，就完事儿了。 啊， 但实际上真不是这样。 怎么样？ 而它中间分了，其实分了很多的小项目，当时是也是请了一个类似于向导。 OK， 他第一步就是从岸上，用滑索直接飞到。瀑布那个瀑布的正下方 滑索 那个潭里、 啊、那种 对、就是直接那个把着那个锁，他就会给你安上那个锁， 把人运到那儿去， 对，你就直接飞下去。然后但是我其实我不知道有这些水上项目，我虽然是一个就是潜水员 LW，但是我不会游泳。 你会潜水不会游泳？ 对，就没有什么 了解。 对，我会潜水不会游泳。 OK， 我不知道还需要游泳。然后我就冲下去了，冲下去了以后呢，就是上我的上方就是瀑布，就往下再冲，然后我下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深潭嘛。 哦，对呀、 我就懵了， 蓄水 我就懵了，我就一直不敢，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还不是一点也不会游泳，但、就是、 因为你潜水毕竟接触过水， 对，还不是一点也不会，然后但是就不是太好， 是的， 不是太懂水性， 会紧张， 然后。掉下去以后，那个锁我就一直不敢解，你知道吗？我纠结了半天，我就解开了。解开了以后，我也是沿着那个石壁一直在趴着走，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是实在不行了，有一段需要你游，然后我真的是一边游一边被同伴拽呀，就是拽到了对面。然后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对对对， 后面还有项目。 对，还有很多项目。然后就是接着你会就是沿着这个溪去往前走 啊， 然后走到一个部分的时候，然后教练就突然停下来了，然后是一个大概一个五米高的这样一个崖，旁边是那种小的那种瀑布，就往下冲的那种，要干嘛就是跳下去。 好爽啊。 哦， 五米是吗？ 大概 是，我想想啊， 五米，第一个小的是五米， 也不矮。 对，也不 矮， 有点小纠结。 对， 因为 十米跳台的中间部分， 我不单，其实跳这一块我还好， 还行， 我怕水这一块， 主要是底下那个 部分。对，我因为它那个潭也是很深，然后 啊，听上去好刺激啊！ 没办法，没办法，就而且就是你站到那块的时候，前面一个一个连着跳， 下水饺嘛，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就是国外的人，他们对这个东西感觉 太喜欢了， 对，非常喜欢，啪，一个一个往下跳。 是。 然后可能有一个，整个我们那一个团 就 跟 你一样， 就一个，我是跳了， 啊、 我不是不敢、 啊， 就只有一个他没跳，一个应该是个法国的一个女生，对，他们实在不敢，然后他就到一边，他可以从别的路超过去， 走过去， 然后我就站到那儿，然后他就 one two three， 然后 没有准备，只有五秒钟是吗？ 对，就三秒钟， 三秒钟 然后我就跳了， 哦， 然后就直接跳下去以后，你基本上要在水里大概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重力嘛， 对， 你要在水里大概两到三秒的一个时间才能浮上来。 啊， 浮上来以后呢，因为这个它其实它这样穿的这个衣服吧，它是有一点点浮力的。然后你、就是、 帮助你， 对，然后你再使劲蹬一蹬，其实就你能浮起来， 对， 能浮起来，然后就游到一边 ，OK， 然后接着往前走。 哦，这是第二个项目， 对，就是算是我把它分为项目，其实他们大就是一个大项目叫溯溪嘛，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个湍急的一个 溪流， 这个东西你走肯定走不过去，你怎么办？就是教练他先想办法过去以后，他在对面接着你，你要往前跳。直接跳到对岸，然后教练在抓你，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挺酷的， 对对对对。 哎，这个系列很适合那种户外的那种喜欢刺激性的项目的朋友 啊，对 对吧？ 对对对，没错。而且 初级的朋友有点害怕， 他会对初级朋友会有点害怕，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危险，没有什么太大危险。然后再接下来，比如说再往前走，还有更酷的， 还有更酷的， 因为有一个 奇迹。 有一个就是那种小的那种瀑布嘛， 啊， 大概落差有可能也就是五六米， 五六米， 那个就是直接你要就是坐在那个瀑布直接冲下去， 就像 打滑梯， 就像一颗石头一样， 就像打滑梯一样，因为它有一些角度，有一些角度，你就像、 这个、 你就像打滑梯一下， 这个、比刚跳那个还繁琐。 对，因为你要完全被水覆盖， 冲下去， 对，你只要一躺下去，瞬间你就会被冲下去，冲到下面的潭里，而且潭下面旁边就是一些洞，你要是不小心被冲到洞里的话，你可能就出来了。 真的？ 对，但是 那这个好危险啊！那真的被冲到洞里怎么办呢？ 但基本上不会冲到，因为它那个瀑布是往下冲，洞是在两边，而且很远。除非真的是你一丁点儿连方向在水中连方向都找不到，才会被下去。 哦，其实风月刚刚这么一想，我了解这个场景，就是它两边会有一些东西， 对， 你下来 会有一些洞， 这个、去离得还比较远， 对，离比较远， 大家不用担心。 对对，这块其实不用担心， 就是大家关乎的是冲下那一瞬间的刺激和感受， 对， 对吧？ 对，所以经常、 这个、 没 感受过， 经常被呛水， 啊，对对，肯定 经常被呛水，而且冲击力很大，嗯， 对。 然后后面，对后面其实还有一些，包括小的，比如说。那个石头，基本上也就是你跟你一个人躺下来， 哦， 一个高度跟水面的高度也就这么高， 哦， 所以说你需要去平， 哦， 一直平着往前游， 哦， 要不然你下面就是那种特别扎的那种石头， 了解了，了解了， 然后你要游过去。 哎，这一天减肥，我跟你讲， 哇，哦，真的减肥， 超级消耗卡路里的， 超级累， 对， 对， 就这个项目就玩瀑布，得多长时间啊？大概就完成这。 哎呦，大概 因人而异吧， 两到三个小时吧。 对，这个相当过瘾。 这是初级项目， 是初级项目，两三个小时。 我们体验的是初级项目，对， 两三个小时。 对，然后包括我们后，对，我们到后面的时候，就是有个最高的瀑布，它将近10米， 跳下去。 对， 我发现刘宁旺的瀑布玩，就光瀑布这个就很吸引人的，我就很喜欢，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户外的刺激的项目。但是，年纪也在这摆着了哈， 是 35岁以上了， 很年轻啊，你可以。其实户外来说的话。他一般来说就是40岁以上，其实都是刚开始。 刚开始就是你的身体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的吗？ 你就像那个什么王石他们去， 哦，王石60多岁了呀， 对啊， 哇，王石本身都是肌肉啊， 对啊， 对， 其实户外不分的。 其实我们会觉得到了海岛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女生要拍比基尼的照片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大家真的不用在乎自己的形象太多，特别到瀑布这个氛围当中， 对， 勇敢者、健康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 对， 对不对？ 没错，没错， 这个瀑布很有意思啊， 对，很有乐趣。 刘宁旺这个比其他海岛就有独领风骚了， 对，而且它还有很多， 对对， 比如说更刺激一点的， 你说说， 就是崖降， 崖降 就是真的是从那种几百米高那种悬崖瀑布，从顶端就是那种拿绳索往下顺着往下爬， 哇， 对，时不时还会有石头往下。 对，还有那个瀑布的水喷你， 对，喷你冲你， 这个专业了，这个就比较专业了，有臂力啊，你有攀岩的，哇，这个好像 其实也 没有那么难， 也还好，因为有教练在，其实都还好。因为我像中间我说那个溯溪， 嗯， 中间有一段就是你从一个跳下去以后， 嗯， 就会有一个下面就会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就是一个断崖的一个瀑布，而且水流非常湍，你不会游泳就过不去。我当时 湍急，对， 我就过不去，我就没办法，我就 SOS，我就求救，让那个教练就给我拖过去。 这些项目，凤仁院同学， 嗯， 需要付费吗？ 当然需要付费。 贵不贵？ 实际上，你感觉它值多少钱？ 对，我在想啊， 你感觉它值多少钱？ 法属说， 对， 应该欧元吧？ 对，欧元， 欧元吧。这些都是一个价格还是分开的价格？ 就是我那个溯溪是一个价格，然后比如说你要崖降什么，又是一个价格。 溯溪30欧元， 再多一些， 50欧元， 嗯，差不多55欧元，嗯，差不多55左右， 乘以7左右吧，对不对？ 差不多， 还行。 对，其实还行，因为你还有向导的费用。 对啊，对啊，还人工的费用， 对，人工的费用， 人负责你安全的问题，对不 对？ 对 对对， 还有环境维护费，是不是？这些东西，因为这是环境的消耗， 没错， 对吧？刚才说了，对这个瀑布玩耍呢，1到3个小时，因人而异，消耗了大概3000卡路里之后，我们需要补给一下卡路里了。 该吃东西了。 法属的海岛肯定会有法餐的部分，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比如说到吃货的天堂，要来到中国，咱们说，哎呦，这可是吃货天堂，举双手双脚。 没错，没错，没错。 到这个地方。吃货的天堂怎么去体会这个吃货的天堂呢？ 其实这个刘金旺这个地方它很神奇， 怎么呢？ 它虽然说是一个就是法国的海外省嘛，但是它是一个多国家，就是这种多民族 融合的地方， 融合的一个地方，就是包括非洲， 欧洲、印度，然后中国这些地方， 是 他们都包含在里面。所以说它不单纯的是法餐，而是融合成了他们当地的一种独特的一个食物的一个种类，克里奥尔，克里奥尔饭。 餐食， 对，因为他们那边是克里奥尔人嘛， 对， 就相当于是那边的土著一般都是很多国的混血了，就经常可以在很多多国混血。 什么样啊？ 哎呀，就是你可以在那儿看到任何的人种肤色都很正常，对。然后他们那边会有一个独特的，就是克里奥尔饭。 嗯， 这克里奥尔饭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法餐和印度菜的一个碰撞。 妈呀， 就有点奇怪， 怎么是一个很高级，一个很大众的感觉，对不对？ 对，但是它的融合起来，就是当地人就是会有很多去品尝它，就比如说 啊，就有什么的感觉 啊，就比如说我们吃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咖喱鹅肝， 他们会有咖。咖喱， 对不对？我就想到嘛，对不对？印度和开玩笑，开玩笑， 是，就他们会，比如说一些方式，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些吃克里奥尔餐要用手抓， 哦，手抓的， 地道的啊，就当我们外人可以用刀叉，他们地道人本地人还是会用手抓，然后他的那个饭一般来说会分成这么几部分， 嗯哼， 就是一个米饭， 米饭 是主食嘛， 啊， 然后前菜就是前面会有一个。豆汤，类似于豆汤的一个东西， 汤， 对，然后这个豆汤就是那种粘稠，有点像咖喱，但又不是， 是， 你要把它这个东西浇到饭上， 哦，浇到里边， 对，然后还会有一份肉，这个肉可能是，红烧猪肉， 啊，猪肉啊， 也有可能是什么某一种就是鸡肉，但是非常好吃， 好 那个肉那个肉确实非常好吃，然后他们会用他们当地的一些特别的一些香料，然后去就是制作它。然后再加上一些他们就是导致的一个辣椒汁儿， 应该挺好吃。 整体加上去，美味， 真是美味， 非常好吃。 是吗？ 你感觉很大众的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汤汁浇米饭，然后加点肉， 加点肉，加点辣椒， 哦， 特别好吃。你再来点当地的这个，再喝点当地的这个潘趣酒， 哦， 或者嘟嘟鸟酒， 潘趣酒， 对，潘趣酒。就果味儿的一个酒，就女生也很爱喝。 当地 real 对，然后包括嘟嘟鸟酒，就是 嘟嘟鸟现在还能看得见吗？ 没有用 的吧， 绝迹了， 没有，对， 绝 迹了。对，其实我会觉得跟这个饭听上去就是水泡饭嘛，它的但是绝对不这么简单的， 但味道非常不错，而且他们前菜其实可能有点啊，就比如说会给你上一些那种。有点类似于咱们这边薯片之类的东西， 哦， 就是他们炸的那种 炸的是 对一些 土豆， 对，可能是一些土豆，可能是一些就地瓜似的那种东西，对，就是还有他们那边一个特别的一个东特别的一个吃的东西叫佛手瓜， 佛手瓜我吃过的， 他们那边是他们那边叫叔叔。 叔叔， 叔叔， 好文艺的名字。 而且这个叔叔，他们法国人 爆炒叔叔， 他们而且法国人很有意思，他们男生会跟自己的女朋友叫叔叔。 哎呦， 就是一种昵称，就小就是类似于小可爱啊、小宝贝啊， 哦， 这种叔叔 叔叔。 哎呦， 哎呀，好酸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克里奥尔的这个餐食，就是刚那一道，然后那个比如说佛手瓜，大概是这些风味是吗？ 对对对 啊，比如说 主要是这些，还有 海岛还有海鲜呢，对不对？那些都有吗？刘尼玛， 海鲜其实也有，但是我 是不 是 主打， 我是感觉它就是跟其他海岛差不多。 OK， 因为所以说我不是 强调不一样的， 我想强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是的，是的， 包括它啊，对，然后包括其实它包括它有很多这种中餐的东西， 中餐 就是他们。他们一些 融合， 对，融合，他们会做很多炸的春卷。 天哪，那不是我们过节才吃的 东西吗？对啊，还有一些那种类似于那种馄饨一样的东西，但还不是，咱味道有点像。 哦， 牛腩片汤， 就对他们当地做的一些东西就很。 其实我会觉得，因为美食的天堂，因为牛腩也是个法属的，肯定有法国的气质， 对， 有印度的感觉，也还有亚洲菜的融合， 对对对， 因为很多朋友也会去嘛，因为随着中国的朋友去的越来越多， 对对对， 你相信， 对，对， 之后这个菜系会越来越庞大， 会， 粤的、鲁的、川的都来了， 非常融合， 对吧？ 地方， 而且还看到了在当地可以品尝最古老的冰淇淋， 对， 这个是什么风格？是 这个 什么装的？是蛋卷啊，杯子啊，还是什么？ 他们是这样，就之前我去那他们当地有一个市集，也是法国最大的几个市集之一， 在牛里瓦， 对，在南部的那个就是圣皮埃尔市集， 哦， 叫圣皮埃尔市集。 嗯， 然后这个市集呢，它就有点类似于一个大型的， 露天百货商场 啊、哦，我知道， 因为他们就是法国，其实这种市集有点像赶集， 对， 他不是说每天都有，而是说比如说你周六去了，他才开，仅仅开那一上午， 周末的，哦、 对，然后但是这一上午他会把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全堆到这儿，特别大。哦， 超级好玩， 就是吃喝玩，然后就是那种 淘货 穿的、淘货的，然后就是纪念品，你都可以，而且可以砍价。 对呀、 啊，对啊，所以说就内容很丰富。 嗯哼。 然后其中呢，当时我们是去那个市集嘛，正好就碰到了，因为向导之前跟我们也提到过， 嗯， 但是我们也没想就能碰到，就有一个专门卖那个就是这个。最古老这个 冰激凌， 对，因为这个冰激凌在以前的时候是专供贵族食用的一个、 哦、老百姓是吃不着的， 老百姓肯定吃不着、 哎、 我现在是有只有而且只有那一家、 嗯、 那一个人在做，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就看到了，要想给他拍拍照， 要不要拍照， 然后他就很热情 啊、哦、 很热情，就说那个你要不要尝一下，你看我们这个冰淇淋，他就把那个冰淇淋放到那个勺上蒯出来，因为有个木质的一个机器、 哦、 就很复杂，我看、 哦、 也看不太懂，他就拿出来一点，把那个冰淇淋倒过来， 你看我们掉不掉地下啊， 掉 不 下去， 我们中国也有啊，你告诉他、 哎、中国也有，对，而且他会告诉你说这里面没有任何加任何糖、 啊、那应该是 任何就是那些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加， 纯的 味道、哦、所以说你吃起来其实没有什么甜味， 嗯，但是很香， 是对，很香，因为他们当地其实是生产香草 哦，香草冰淇淋， 对，他们也会有一些香草， 是的是的，对， 就是非常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嗯，我猜一猜哈，这么一个百年的冰淇淋大概价位是， 哎，我这我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啊， 因为我没买， 是送给你的， 我只尝，对，我只尝，因为时间比较赶， 对，我们的时间也是哈，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候，是快吧，是不是很快时间 哦。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再给3分钟的时间，因为 快结束了。 对啊，我们到了那个留尼旺，有很多很多可以出海观鲸海钓的部分。 对， 你有没有这个兴趣？你是爱海钓出海的吗？还是不爱，只爱在海滩旁边待着的那位朋友？ 我是其实比较喜欢深潜的。 哦，深潜。 海钓有点枯燥。 你是深潜了，对不对？ 对，我是深潜。 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去留尼旺深潜，深潜多少米？ 就深潜，一般深潜就会20米左右。 我不太理解，因为我会游泳，但是我没有潜水证。但是我爱浮潜、嗯、如果不会游泳深潜的话，因为背着东西嘛，对不对？ 对， 就没有什么恐惧感，对吗？因为学深潜的时候也是在水里学习的呀。 就有人会恐水，我不会。 OK， 那你们 因为我本身游泳我也不会，就也不会那个恐水，只不过我没确实没学，没有。 对对对，海底的资源丰富嘛。 哦、这边是这边整个的潜水资源是所有潜水者都想来的一个地方， 那就太棒了。 对，而且大家都想来这儿，就是就看海豚啊，观沙呀，这种观鲸啊， 浮潜就可以，就深潜就可以看到这些，还是有专门的项目。 对，要深潜，但运这个要看运气。 是的，是的， 比如我去的那个时间段，就根本就水浑的不得了， 哦、 运气不好。 哎，你是几月份去的？ 5月份。 5月份，还算不错的海岛季节了。 对，因为它那边是南半球嘛， 对， 5到11月份是冬季，就没不会。 是啊。 对啊，就不会特别炎热。 对。酒店的住宿环境也可以去各种选择，有全是连锁的酒店还是一岛？ 不是连锁的， 是 大多数都是海岛当地的一些酒店。 哦，住宿还可以吧？环境 住宿其实还都可以，价格平均在600到1000多、 哦，那不贵啊， 不止， 不贵， 人民币对 啊，可以、嗯、啊。我们的去过很多国家的疯人院同学呢，今天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他用他的方式介绍了留尼旺。其实我们会觉得留尼旺不单单是个海岛。它真的是集所有的户外探险， 嗯， 出海感受， 嗯， 以及城镇去淘货的一个惊喜在里面综合的一个地方。 哦，对，没错， 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个推荐指数，如果是真的话，5星，咱们4星半没问题， 没问题， 对不对？ 对， 因为去过很多的海岛了哈， 嗯， 而且消费也不是那么高。 啊，消费其实不低， 是啊，不低呢， 因为欧洲的国家就 是 花欧元， 对对对，大家就是穷家富路嘛，去一趟也不要考虑太多， 嗯， 哈。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 嗯， 带自己的朋友，要带自己的恋人去那个地方接吻拥抱，见证浪漫啊， 没错， 也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嗯， 时间的关系，就是觉得很快。 太快了，还有很多没有分享 好。跟好的主持人聊天呢，就觉得时间很快； 是 跟不好的主持人聊天，觉得时间没有过去， 对， 没法过。 对， 这不是掐两个不能播。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我们的疯人院。 好， 有机会再来再来。 对，好，有机会再来。 如果有时间的话，哈， 嗯， 把你在路上感受到的风景和你体会到的分享给大家。 没问题，没问题。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I don't know if it's the beat or something's taking over me, and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I don't know what your name is, but I like i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some things I want to try. I don't know what you came to do, but I want to do it. So good tonight.Now,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Oh,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FM 幺零七三，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